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今天这个话题呢比较有意思哈，同时呢我觉得可探讨的这个空间哈也是挺大的，就是奥运会哈。我们之前的节目一直都在分享各种的这个运动项目哈，尤其是今年新进入到奥运会的这几个项目。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话题也可以从这儿聊起哈。我们说今年新加了这个比如冲浪啊、攀岩、空手道啊，还有这个滑板。那其实从今年新加入奥运会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啊，比如说攀岩哈、啊，比如冲浪，比如说滑板哈、啊，我们都在说为什么要加入这些项目啊？一个哈、啊、是由于日本它本土这些运动开展非常的好，另外呢也是反映出了国际奥委会哈、啊、对于年轻一代观众的吸引哈、啊，觉得要加强啊，所以引入都是年轻人喜欢的项目，所以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奥运会现在处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什么阶段哈？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啊，当然是也是各种客观的因素哈，比如说疫情的影响哈，比如说拖延了一年呀，造成这种现场基本是空场哈，没有观众入场，给人一种很冷清的感觉。所以呢也有一种论调哈，说奥运会是不是真的现在发展到现在有点老了哈，需要急速的进行这种更新迭代了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业内哈资深的专家，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来自于体育画报的主编陈晓光老师哈，欢迎陈老师的做客。 嗯，论论你好。 嗯，晓光老师呢是作为资深的体育媒体人哈，曾经也是作为专项记者哈，应该是报道和参与这个采访过很多届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哈。刚刚我说到一个问题，也算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奥运会真的老了吗哈？最开始我们先请您哈直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问题抛到您面前的话，您觉得奥运会发展到现在是否显得有点老态了？ 这个话题啊，在这个两周前，这我跟论论算是不谋而合。那他跟我联系的时候，我们俩这个有这个心照不宣的在大笑哈，因为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问的类似的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这个奥运会的爱就没有那么浓厚了？就是那劲儿过去了。我也是以采访的方式跟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同行啊，还有这个各个运动项目的很多人都聊起过，就是我们叫同题问答。大家都有一个通感，就是同感吧，就是大概是在2001年申奥成功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胜利举办成功举办之间这段时间，应该是那个最高峰的那段时间。然后呢之后呢就逐渐的开始回落。所以呢论论说的这个关于奥运会是否老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同的，在我看来是一个不管你是从业者、爱好者，包括这个参与到经营当中，应该说都是一个相同这种感受，就是就像比如说股票大盘，大盘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一路都是一路飙红，当它这个处于冷静期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是不是出去这个翻会手机啊，就视线就不都盯在这儿，所以这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人是有生命的，我作为一个东西它是有生命的。其实作为一个奥运会，作为一个以体育为名的这个人类盛会哈，我们很少见说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民俗啊、民服啊，然后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在这个开幕式上呈现出来，这是一次人类盛会。但整个这个过程方式其实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那么刚才论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其实答案已经是呼之欲出的，就是我们 的确到了这个奥运会本身的确到了一个发展的当口，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和转型。 嗯， 这是他对自我完善、自我进化的一次必然的选择。 嗯，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不是瞎聊哈，也是有这个数据的支撑的啊，并不是说啊，我们感觉啊，以我们的个体的感觉出发哈，比如说，上一届哈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哈，就公布了里约奥运会所有的一个转播的数据哈，这个数据的下滑，还是挺明显的哈。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条就是里约奥运会的电视观众的收视人数哈，在18岁到49岁这个人群当中是下滑了25%哈，18到49岁其实就是 这真的， 现在我们广泛意义上的所谓青年群体， 对对对， 18到49岁 就是70后到，你这么一说就是基本上就是70后到90后， 90后啊是下滑了25%，这是里约奥运会的观众的一个收视数据哈。当然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哈，现在整体还在进行当中哈，收视的数据也要完成之后我们才可以看，但是开幕式的有一些数据也可以出来了哈，比如说。这个持权转播商 NBC 啊，就公布了他们收视这个开幕式的数据。今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观众啊 ，NBC 的电视观众的收视人数呢，是创了33年以来的新低。 新低 啊，就是开幕式哈，本身就很冷清，是只有1670万电视观众收看了。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所以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不是说啊一拍脑门哈，我们个体感觉哈，觉得是不是没人看， 不谋而合，不谋而合聊这个话题 啊，它确实哈，数据也给我们反映出来的这样一个现状。下面呢，我觉得就进入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啊，就是应该怎么办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先回看一下历史哈，我们都说这个以史作镜哈， 对，以史为鉴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看历史。其实奥运会。像刚刚小光老师讲的哈，这100多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受到过战争的这样的影响哈，包括战后哈，奥林匹克精神其实给这个世界也是带去了很多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力量和更团结，就像今年的这个奥运口号更团结，奥运会它受到过这些影响，包括其实在之前啊，很多很多届的奥运会当中啊，我们知道是不允许职业运动员来参赛的哈， 对对， 他都是说业余运动员啊，给一个草根选手这样一个舞台。后来为什么改变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啊，这个草根选手的比赛观赏性啊，它首先是问题，再有呢，职业的各个单项的联盟啊，对你奥运会的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大。所以应该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啊，是完全打开了这样的限制。其实。在之前的这几届，这80年啊，不记得这几届的时候，其实奥运会也碰到过，当然可能这个面对的问题跟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也碰到过困难，就是觉得大家觉得，哎呀，奥运会没什么可看的，是不是办不下去了？哎，但是他后来经过自我的调整转型哈，包括成立这个我们叫 TOP 计划啊 ，TOP 计划引入了很多大的赞助商资本的力量，也度过了这些困难。所以，小王老师，您觉得？我们现在奥运会哈，在发展过程当中经历的，我们现在可以算是一段稍微冷静的时期哈。按照过去这么多届奥运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找到对照的地方吗？ 你刚才问题问的就大概问了得有2分多钟， 2分多钟啊， 哎，然后呢，我在整个你在说的过程当中，脑子里在这个思考整个，我们就以我们中国人视角来接触这个奥运会这个概念，因为我本身工作这个单位啊，就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这个新闻机构中国体育报业总社，我们这一波人其实应该说是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真正开始意义上开始接触奥运，虽然我们是79、80就开始回归这个奥运大家庭，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相当于莫斯科那届奥运会咱们是没参加嘛，然后从84年开始，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奥运会其实是对于整个全世界来说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是一个社会地位的国际地位的一个彰显，比如说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接触到了新的很多新的科技新的这个我记得印象特深我小时候有一个发小他家里边居然是他爸爸去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参加了然后回来给我们带了第一件上面有一个勾的 T 恤衫那时候不叫 T 恤衫那时候就是大我们说叫大背心然后后来就是家里边还有可口可乐喝你想80年代中期 在北京居然能喝到可口可乐，当时只有在外贸商店能买到。 嗯， 但是我们当时住的很比较远嘛，就是新八十年代初北京新开发的劲松 啊、 哦，在那边、 当时算比较远了。 当时就相当于这个后来的什么回龙观啊、天通苑、啊，就那种就是第一批商品房。 嗯、 然后呢，大量的部委在那儿就进驻，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能接触到的，比如说这种包括吉祥物，就那个。就是美国那老鹰、 嗯、 然后就是当时是一种完全打开眼界那种感觉、嗯、所以奥运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这个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国际地位的体现、 嗯、 包括四年后我们现在说的跟体育本身无关、啊 嗯、 说的都是奥运这个这种符号。前一段特别有名的一个韩剧火了，叫请回答1988。 嗯， 我相信这个很多这个80后90后对这个片子，就是因为他在豆瓣评分特别高嘛，都9.几嘛、 嗯、 他分了好几季嘛。然后这个请回答1988里边一个围绕一个核心的事情，就是韩国举办汉城举办这个1988年奥运会、 嗯、 其中家里边那个女孩是那个给马达加斯加举牌、 哦、 然后马达加斯加那个后来这是他无上的荣耀嘛、 嗯、 结果呢临了没几天那马达加斯加不来了、 嗯、 这女孩就等于这个权力被剥夺了，然后她就这个就一个以一个小人物的心态来呈现。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剧，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正是韩国经济快速崛起， 嗯， 她是先是在1986年申请了这个成功举办了那个亚运会， 嗯， 之后是88年举办这个奥运会 、嗯、 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证实了自己在这个亚洲经济地位的这个呈现。 嗯， 包括我们说在后来这个百年奥运为什么没有选在比如说选在雅典、 嗯、 而是选在了亚特兰大、 嗯、 很大程度上因为招商的成功。 嗯， 亚特兰大是可口可乐的老家哎，这个咱们都知道。虽然在期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了爆炸案， 嗯， 但是呢瑕不掩瑜，那届赛事也是就是彰显了90年代就是这个美国当时就是所谓叫世界灯塔、 嗯、 咱们不说即便不说这个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我们只说在体育地位的彰显。美国94年办了世界杯足球赛、 嗯、 然后因为足球怎么会在美国落地生根，这时候开玩笑吗？这都是他国力当时国力强盛的一种体现。所以呢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又是一个标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奥运会， 嗯， 实际上我们在8年前也就是1993年申奥失败，当时我 申的是2000年，当时 对当时申的2000年，实际上了中国人民一个夙愿，就是我们从来在国际上没输过。 嗯， 但是这一次我们不光把面子场子找回来了，而且我们势必办了一届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历史上最棒的奥运会。 嗯， 这是呈现了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叫国际观瞻。 嗯， 但是呢在这个之后应该说就是我们国家做了一个先就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大家再怎么做，就是那个黄鹤楼那诗怎么说来着？眼前有李白写那个吧， 嗯， 崔颢写了黄鹤楼的诗，李白到那一看，本来想写，看了他那诗，底下提了两句说，眼前有景道不得， 嗯， 崔颢有诗题上头， 嗯， 所以呢，后来的伦敦、里约，包括东京，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什么他们开玩笑说办不了了，请中国再办一回，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受这个经济的影响，这个只有一个在快速蓬勃成长的经济的环境下，奥运会它才是成为一个就是正向的，而且是这种积极的热烈的正能量的东西，会彰显的会更明显。当你这整个大盘不好的时候，你一个国家强迫去办这个，收到的效果负面的居多。 嗯， 所以这是我们感觉到后边大家实在有点乏力的感觉， 嗯， 这是整体的一个感觉。 嗯， 对， 所以放在目前全世界的这个整个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之下， 嗯， 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来，未来的几届奥运会可能也还会继续持续说我们现在这种，也不能叫倒退哈，就处在现在这个我们叫平台期也好哈， 徘徊期吧， 徘徊期， 探索期， 嗯，去要寻找一些新的突破方向。 嗯， 再有您刚刚说到了这个整个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啊，招商非常的成功。 嗯， 其实我们看从这个84年奥运会开始，一直到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其实也是奥运会哈，这个奥林匹克这个符号在全世界，急速膨胀哈，凝聚更多的力量也好， 嗯， 精神方面或者商业价值也好啊， 嗯， 是这么一个时期。所以从市场层面来讲，您觉得目前奥运会我们看到的这种哈急需要转型突破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吧？和市场层面受到的影响关系有多大？ 嗯， 应该说这个体育进入现代体育这个阶段、 嗯、 尤其是从50年代就是二战以后、 嗯、 就是全球经济走出一个复苏的这么一个阶段，虽然当时还有这个对峙的这个概念，但其实呢体育呢成为了这个所谓叫体育搭台经济唱戏这么一个突破口、 嗯、 尤其是在技术进化，比如说民航客机的使用，使得这个远距离的这个参赛和这个泛光灯的使用，泛光灯标志着体育场和体育馆能够在夜间容纳更多的观众来看比赛，也就是说组建大型的运动会它受到时间空间天气的限制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嗯、 这情况下举办这种超大型的这个运动会或者这种赛事包括展会，其实包括都已经成可能性越来越增加，所以呢其实在最近这些年当中商业化的这个植入，包括我们说传媒，我跟论论我们都是传媒人出身，那么可以想象在二战前乃至一战前的二战前的这个体育解说，其实我们都不能想象，因为我还真是看过这方面史料，当时的解说是你在现场解说球，我在后方听你的解说，我在一个几万人的体育场里边，我有一个巨大的牌子，然后上面用磁铁标明了这个篮足球，主要是足球运动员的这个，然后呢，这个推这个杆子，推那上面的棋子儿，就是你能想到一个巨大的战术板，磁力战术板横挂在那个场边，然后几万人就在那看，而且，这个当时这个就是这个现场解说员的这个地位，比相当于国家英雄，因为他的胜利的这个。播音啊，它的这个是被认为是吉祥物嘛，就是吉祥物的象征，所以当这些技术一步一步的进化，我们从可听变成了可视，从可视变成了交互式，从交互式变成了点选式，现在的这个沉浸式啊，经历了这么多技术层面，我们想到最多的是什么？技术资金，甚至可以说到现在已经资金都不够，应该叫资本资本的介入，所以我们回顾整个中国人看奥运会的经历来说，有几个高潮其实是跟市场化无关系，我们知道的，因为应该说论论印象里一边肯定有的就是梦一队， 梦一队， 在梦一队之前奥运会的明星也好眼球也好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一些传统项目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 田径 啊，包括当年今天咱们聊天的时候说这400米，当年400米栏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摩西 啊， 400米栏他是就是相当于是400米栏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人物嘛，把14步跑拦截那个叫什么14步跑减少到13步跑，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嘛，就是我们更多的集中在比如说这个卡尔刘易斯本约翰逊的这个世纪之争，谁是第一个跑进10秒的，但是呢从92年开始，我们唯一的在那一届赛事上，除了关注我们本国中国运动员能不能这个一雪这个汗成之辱哈，但是更多的大家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哇，每个当时 NBA 每一个球队，是每个强队的当家球星都拿出来了，就是当时去的12个人至少有7个吧都进了后边那名人堂，就50个名人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空前的一代，也是绝后的一代。以乔丹啊、拉里伯德呀、啊、魔术师约翰逊，但是那里边有一个很小的细节，乔丹是背着耐克要上去领奖，但是国际奥委会是不允许，最后被迫他是披着国旗，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资本也好，在金元这个体育的攻势下，奥运会怎么在里边寻找一个平衡？那么实际上92年那是一次很经典的范例，我再举一个例子呢，就是，1996年之前是国际足联和这个奥委会进行了一次这个协调，之前关于职业球员能否参加 奥运会 这件事儿，一直是就是一直是在拉抽屉， 一个博弈的过程 、但是呢历史上奥运会最精彩最震撼也是球星最云集的一届，也是唯一一届，就是出现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那一届我们看到了巴西队，基本上是2年后法兰西世界杯打到最后决赛，那个巴西队的80%的主力都出现在了亚特兰大赛场上，而且打进了半决赛，被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阿根廷队，也是60%-70%的当家球星克雷斯波、奥特加、什么查莫特、西蒙尼，基本上都出现了美利坚的赛场上。那么这么两支火星撞地球，却先后被一支叫做尼日利亚球队分别在半决赛和决赛中 绝杀。 嗯， 这支尼日利亚队有多达半数以上是来自于之前夺得欧刚刚夺得欧冠的阿贾克斯队， 嗯， 包括我们知道高中锋卡努啊， 嗯， 水牛耶基尼，这些都是大杀四方的，就出现了这个星光璀璨的一届足球的奥运会。 嗯， 后来包括说我们说北京奥运会上梅西虽然夺冠，但他也只是就确实也没有什么明星了嘛， 嗯， 就是在奥运会足球历史上那是唯一一届就是最能够铭记的。刚才举了一个篮球例子，举了一个足球例子，这个都是很好的，就是资本或者市场跟奥运会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 嗯， 但是过了那个之后， 哎， 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以足球为例，到后边这个2000年之后，基本上我们能够记得起来的，比如说什么伦敦奥运会，贝克汉姆还参赛。 嗯， 问题是那大哥1974年出生，那已经38岁了， 嗯， 完全是一场荣誉之战或者叫谢幕之战，因为他是伦敦人嘛。 对， 像类似这种，都变成了情怀。 嗯， 以及这个。我们说市场化项目特别强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网球名将， 没错， 到那就是一轮游。 嗯， 我要么不参加，参加也是一轮游。 今年好像除了德约科维奇，没有什么明星来参加， 是吧？我印象里边除了小德，还有都没有吧？好像 都没有。 我这事儿那天我们聊天时还真聊起过这话题，所以就是，介于这个奥运会没能给商业化就是提供更高的、更好的舞台， 没错，嗯， 你不能给人更好的分成嘛，使得这个。现实令运动员不再犹豫，很多运动员即便参加也只能是这个一轮游。近年来的资本让这个体育运动啊两极化。什么叫两极化呢？ 嗯， 强者恒强。 嗯， 就咱们说这个马太效应也好，就这个你像这些小众的项目仍然关注点很少。 嗯， 那现在的刚才你说的这个它的收视率下降了这么多，一方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大部分都去看手机了， 嗯， 对吧？你收视率的话，虽然可能也有一部分要并列统计在内，但不争的事实是，关注体育的本来那些小众项目，他就看不出乐趣来， 嗯， 而大的项目的头部资源已经被这个职业赛事拿走了， 没错。 比如说我要看足球，今年有欧洲杯，有美洲杯，我都看得够不够了。你现在奥运会，虽然日本队踢得很好，韩国队踢得很好，这种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整个这些足球迷来说， 没错。 嗯， 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就是所谓的这个单个的哈这种运动的大项， 嗯， 在国际上的这个单项的体育联合会， 嗯， 啊，它的这个势力越强， 嗯， 啊，它的能量越大啊。比如说国际足联， 嗯， 国际篮联啊，包括网球啊， 嗯， 这种职业化程度越高啊，这种项目。他对于奥运会参与的热情其实是成反比的， 对， 嗯，是越低的。好，那上半段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和小光老师先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在下半段《界内界外》这个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哈和小光老师来探讨关于奥运会发展的话题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体育画报的主编哈陈晓光老师哈，一位资深的体育媒体人，也是亲历过很多届奥运会的报道哈。今天来跟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奥运会现在哈在全世界的这个地位，未来要取得更新的发展和突破的话啊，应该去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哈？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呢，我和小光老师我就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国际上的大项哈，比如说足球、篮球或者网球哈这样的项目，就这样的项目在奥运会当中它的存在感啊是偏弱的哈。那我们说到有关这个各单项联合会哈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种种的这个博弈哈，再有呢，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职业运动员啊，运动员本身所谓的职业运动员嘛，那他毕竟还是靠这个项目要来吃饭的，那肯定是 老板说了算哈。比如说今年奥运会之前，我看到特别有意思一条新闻，就是这个埃及队啊，埃及足球队是进入到了今年奥运会当中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当家球星萨拉赫说，表示特别想来参加一届奥运会，但是呢，他现在的这个东家哈，利物浦俱乐部不放人啊， 不可能。 当然，球员本身他也是身不由己哈，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说白话啊，就是。谁给你发薪水哈？谁养活你？你就得在这个事情上得听谁。所以就是造成了像您刚刚说的，从96年那一代可能是一个高光时刻，到后边其实这种国际的单项协会哈，体育运动单项协会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割裂感啊，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这也就造成了现在全世界最火的这种运动项目，其实在奥运会上它的地位反而是越低的哈。这也是我们奥运会发展到今天需要去。可以说是需要去破的一个题吧，我觉得这个题迟早要破的，就看是怎么破哈。奥运会怎么能够拿出更多的，不管是这个诚意也好，还是真正的这种真金白银哈，我们说分给你更多的这种利益哈，能够想办法去把这些大项的粉丝重新拉回到奥运会的电视机前哈，这是需要破的一个题啊。 这我插一句，就是它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跟他跟体育本身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于就是因为我跟论论是在这个马拉松认识的，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语言，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些这个优质的优秀的那些马拉松黑人选手，他们其实都是有训练计划和档期，他们在选择自己的这个大满贯的积分赛的时候，就选择积分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这个赛练节奏。 没错， 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比赛，他打乱了我，又不能给我增加积分，又不能给我增加这个破纪录的条件，比如说你场地也不行，气候也不行，你本身奥运会举办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破纪录的好机会， 太热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指望他全情投入？他能来这件事本身已经打乱他计划了。 没错， 哎，我就是举这么一例的，而其他的项目更是如此。 没错啊，因为这个运动员其实。说一年哈，我们以年来计，他的这个巅峰状态是有限的哈，他必须要把最巅峰状态所谓叫调状态哈，通过训练，通过饮食各种的比赛，把最好状态调到他最重要的那个时间段去哈。当然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调到也很难，稍微有一点变化，比如伤病什么的， 对 这个受影响也会很大。所以说这个职业运动员他们其实职业生涯当中，他们本身的运动状态的巅峰就那几个，就有限啊。 好钢用在刀刃上， 哎，所以说他怎么去调配这个问题也是。另外啊，接下来我们说完了这个整个这个资本的力量，包括这个其他单位联合会对于奥运会的这个影响啊，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员啊，运动员本身，其实我们先说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哈，其实我对奥运会真的，我觉得我观看奥运会的热情最高的时候哈。应该就是2004年和2008年这两届，当然呢，我觉得原因有很多哈。首先，那个原因也不能回避，就是因为那时候比较年轻啊，这个感觉比较冲劲啊，看这个体育比赛，看的争金夺银啊，就觉得，哎呀，特别好啊，这种拼搏精神确实也是。确实也是那几次的观赛经历，最后也是影响了我最终会进入到体育媒体这一行哈， 对对对对， 还是来干体育。 我们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就是因为受了体育的感召，最后都不是学这个的，最后走上这一行嘛。 没错啊，所以那两次奥运会啊，其实再加上之前的2000年奥运会，其实印象也都很深刻。但为什么说2004年、2008年印象很深呢？就是因为那两届奥运会当中哈，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是有。分量很足的，我们说叫这种国民偶像，这种明星在。 对对对。 然后04年大家都知道女排啊，04年的女排最后是，一个荡气回肠的一个逆转啊，最后是拿了冠军。但是女排作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图腾，一直是存在了很多年哈。 没错。 再有呢，就是出现了刘翔啊这样的运动明星，而且刘翔的出现我觉得很特别哈，就是因为在田径，我们知道田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今年的这个。田径各个小项的这个参赛运动员的手册哈，有些中国选手参赛都标在后边，大部分中国选手空的，就是说大部分的田径项目中运动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奥运会当中的。就在我们中国运动员这样一个 田赛还好一点吧， 田赛好一点， 主要是竞赛， 竞赛真的太少了， 连白人都少， 对，竞赛真的太少了， 太少了， 对，就在竞赛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整个的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历史和存在感的项目当中出现了这样一个 横空出世， 横空出世，而且还是 就像当年的朱建华， 哎，没错， 就是朱建华之前，朱建华之后再也没有这么一个能够挑战世界这个记录啊， 对，没错，而且是在短距离竞赛项目当中出现了刘翔这样人，所以这种体育明星啊，就是 对这种所谓的叫 star 哈，这种明星，对于奥运会，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加持。但是我们回看到，哎，现在的奥运会当中，我这个也想跟小红老师讨论一下啊，是我年龄大了，觉得更冷静了，还是确实腥味没有像以前那么浓？比如说像以前我们每届奥运会哈，之前还有博尔特哈，博尔特之前哈，刘易斯啊，迈克尔·约翰逊呀、啊。每个项目都有这个响腾腾的明星在，但是我们现在看好像感觉腥味是不是也稍微淡了点儿？ 我体会是、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咱们一点点来说。以客观来说，这个奥运会啊，最初的核心的项目我们知道就是百米跑，也就是说这个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其实最多的追求的就是更快。我们知道一开始是百米说十秒多，然后跑进十秒，实际上是经历了很长一个过程。而这个进入十秒以后，就是在这个阶段时候，他的明星就逐渐开始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知道88年汉城奥运会，那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加拿大人本·约翰逊，以这个打破世界纪录，打破都不是一星半点，他跑了一个9秒79，因为之前卡尔·刘易斯跑了一个是9秒91，还是就已经非常离谱了，结果他大大把这个提前了。而且我们当时就在没有查出禁药的时候就预测，就是说这个当时就有人预测说这个成绩20年不可破。但是等到后来逐渐的再度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关注度就在于就是比如说博尔特。但是仔细想想，博尔特之后还真就没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跳高的索特马约尔，我们知道这个包括这个包括刘翔，其实刘翔他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个，并不在于说他拿了一块金牌，而是在于刚才我跟论论我们两个人讨论的，就是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黄种人能够，就像那个叫伊东浩斯吧，他是第一个跑进十秒的黄种人。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咱们那个苏炳添，对对对，他那个的意义是叫什么？这个当时他说他跑进，就是当时跑进9秒99的新闻，我们当时说是应该是新中国体育建国以来前10件大事都应该有他，那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星光熠熠的这种事儿和人，基本上已经没有那么有腥味了吧。咱们说这个，不管是跳，不管是跑，包括游，我们说跳高有些都不可逾越的记录，比如包括这个三级跳，就所有这些都挂在那儿不动了，那我们看这个的欲望就少了。我记得当时朱建华2米37、2米38、2米39嘛，他是两破世界纪录。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全中国人民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几年都在讨论这一件事儿。你说这个聂卫平在这个聂老在这个围棋大赛中连挑11位这个日本超一流棋手，为什么人家叫棋圣？他是一个造星的时代，他有这也真有这个英雄出现。但是你现在我们在看来这个。梅西进了700多个球，仍然大家一边倒的，就是有网上有一半骂他的人，所以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区别。一方面星真没那么多了，我们说搞马拉松出来一个基普乔格，还有一个那谁也是，就是他们这几个，但是他们真不是星，他们不懂得，他们身上的商业价值没有那么浓，而且他们也不懂得炒作，对吧？我们知道这个 NBA 为什么那么火，一方面是这个得益于这个美式体育文化的这么一个，大家这种不光场内打，而场下还要斗 嘴， 娱乐化这种东西，所以当这些东西淡去的时候，我们真的回归体育本身的时候，你支撑不了，没有这么多大师来支撑，那怎么办？那只能是我们只能先进入一个蛰伏期吧。你说这个现在我们能捧出来的，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第一是成绩差，第二一个是星光暗淡吧。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各自运动的发展啊，它也限制了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我发了一朋友圈，正好说的就是吴京玉被大比分淘汰。小玉呢是2008年他夺冠的时候，他下台准备换领奖服，他进下台之后第一个抱起来，把在电视上看抱起来是我 啊， 就是 知道 我当时眼瞅、 那个、镜头也很经典， 我眼瞅着这个女孩子从没有一个运动队要她，她因为属于归属出了问题，她本身是江西景德镇人，然后呢她87的，你想2008年才21岁，而她是当年曾经创造过单场比赛打了19个上头38分，就什么叫星，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叫星，这个星就属于 他一进队大家就知道他一定是星。为什么？当时中国是打的是韩式打法，就是我们包括现在看的很少都是，都基本上都是就是防守反击式。 嗯， 我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乒乓球里的拉球式打法，削球吧，叫丁松那种。 丁松 对，就是属于防守反击型的。但是呢，小玉是第一个开创了就是主动进攻型的，因为过去只有欧美选手，你体格占绝对优势的时候才能这么打的。结果呢，他在所有参加的比赛中基本上很少输，不能说是完胜，至少是常胜将军。所以他最后呢挤掉了另外一个入选呼声很高的，就是罗威嘛，我们北京的选手罗威呢进了北京奥运会，最后一路过关斩将。整个的过程是我一直在场边就看着他，所以我当时内心感触是看到他是第四，连续第四届，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四届参加奥运会的跆拳道选手，但是第一场打那个难民队啊，第一场难民队他赢了，大比分赢的。第二场打西班牙输的特别的，输了就最后是，当然他跟规则有关，但是是33比个位数。 嗯， 然后再后来去打这个是塞黑的还是哪个的选手，就是又是显悍妇也好，但是确实也是输了。我当时就感觉就是他并不是输在了他的其他地方，更多是更直接输在技术的迭代上。 嗯， 当时呢解说的咪咕解说的是陈忠， 嗯， 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两届这个北京和雅典两届跆拳道奥运会冠军。这个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跟他就是聊的比较多，因为他年龄比我小一些嘛，但是老队员里老队员。他在解说的时候他说这么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哇，他说现在这规则我也看不懂了。 嗯，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退下来之后从教的，就是他没有当跆拳道教练，他没在一线，他直接进了北体大的这个当老师去了。 嗯， 一开始是团委，北体大团委的副书记嘛，后来他就说看不懂了。因为他说我们那个年代跆拳道是打的是声音， 嗯， 啪打出声来了裁判上分，现在属于电子护具，沾上就得分。 嗯， 那所有的东西全变了。 嗯， 所以小玉最后输给的他并不完全输给的，因为去年他去打，他在备赛期，去年应该是正赛，应该是东京奥运会，他当时状态特别好，他打了一路连胜。结果呢今年的状态一个没调好，二一个对于这个规则变化他确实是已经被，我那天发了一个开玩笑，就相当于第四代战机碰到了第五代战机，那就团灭。 是 团灭。这个就是属于我想造星，但是老星迅速的被规则给打败了。 嗯， 而新人呢又淘汰率特别高。 嗯， 尤其是我们说吴京玉难能可贵在哪儿，当然我们每一个奥运冠军都有一段传奇，我倒并不是说到这儿来背历史，但是呢我所知道的就是小项目是属于新人迭出。 嗯， 今年你拿了冠军，我拿了亚军，他拿了季军，第二届比赛可能过了两年一看咱仨都不在了。 嗯， 因为过了20生理高峰期之后你去生孩子去了。 嗯， 我长肉了，我得打下一个级别。 嗯， 我打下一个级别我没有这个优势了。 嗯， 反过头来年轻的人，更年轻人就有点像网球，你13、14岁15、16岁就有可能拿这个大满贯。 嗯， 但是呢再往后只有大级别的才能说，就是这种格搏击类的大级别的才能说一打5、6年十几年，所以甚至说全世界前5、60个人这十几年都是咱们哥几个。 嗯， 就是最后大家都成哥们儿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技术的迭代让这个规则变化使得这个运动项目本身也很难出这种一以贯之的这种恒星， 哎， 更多的是流星。 对，嗯，就是今年你打得很出色啊， 对， 但是下一届比赛看人的没了， 人没了，就是这问题啊。 哎， 然后这个包括在大环境当中，热门项目也有这个变革和遇冷的迹象。 嗯， 就是我们老说这个每一个运动项目，以我们说聊最多，比如篮球啊，比如足球啊，其实现在面临最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也是受商业的冲击也好，它的规则的变化。 嗯， 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这个欧洲杯， 嗯， 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是能换6个人。 嗯， 就是算上加时能换6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出现的。 嗯， 但是呢这个给增加赛事密度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 嗯， 以前我只能换3个人，现在我报名人数也参加，我还能多换1倍人，相当于一个人平均只用踢70分钟。 嗯， 你作为主力，你说你梅西以前一年下来要踢78还是79场比赛，你现在每场比赛你少踢20多分钟， 嗯， 你可以踢90场。 对， 理论上是这样，你出场的机会多了，大家挣钱的机会也就多了。 嗯， 那这个运动项目本对运动项目本身来说，是不是一个摧残和挑战？ 我们不得而知。 嗯， 这个是体育运动本身的一个话题了。 没错， 他要挑战人体极限， 嗯， 他要营造这种超级巨人，我们称之为叫体育里边有一个术语叫超级人类。 嗯，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说当时现在咱们说，比如奥尼尔就算是超级人类， 嗯， 就是自他之前、自他之后没有这么大块头、这么吓人的，包括这个。NBA 我不太懂啊，但是这个是那个扔三分特别神准那个 库里， 他其实你说他算不算是这个超级人类的一种类型，也是这种，包括我们说足球出现这个哈兰德， 嗯， 一米九几还能那么灵巧的过人，那么惊人的速度，对，那就是超级人类。说他五岁的时候好像立定跳远就一米六了，就已经超过了，这已经创了这个叫什么同龄的欧洲青少立定跳的是欧洲纪录。 嗯， 你像这种超级人类在未来他会推动这个运动项目啊， 嗯， 他倒逼这个运动项目发展， 是 改变规则， 嗯， 就各种各样，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 对，嗯，所以刚刚我们也是说了这个学校现在新闻为什么淡啊，以及说了一下为什么啊，主要说的是为什么，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呢，我觉得用一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平台期啊，我觉得以后还会有，因为现在 对 人类所有的这种极限已经被推高到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水平上了，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技术也慢慢的调整一下啊，包括规则慢慢也会有变革，在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把它视为一个调整期哈。我们节目一开始说股市，我觉得这个跟股市也特别像，一段高峰发展期过了之后势必要经历一段调整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这个规律哈。 螺旋式上升它在蓄力， 没错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200米世界纪录啊，博尔特2008年北京奥运会破200米世界纪录，那之前可是蛰伏了很多很多年的哈，包括这个400米上一届范尼凯克破了，也是蛰伏了将近20年迈克尔约翰逊的记录，这些都是经历过他们那个发展高峰，比如说这个88年汉城奥运会哈，92年这个巴塞罗那奥运会，那可能是人类推高整个运动极限，我们说更快哈，更高更强的，到了一个巅峰水平。 你想，就是 后边都是蛰伏。 对， 啊， 你想那比蒙那个8米90， 嗯， 70年墨西哥奥运会， 嗯， 8米90，一直到1991年东京那个田径世锦赛才跑那个8米95嘛，就鲍威尔嘛， 嗯， 你就想一个能够这个憋了30多年， 嗯， 包括我们现在能想见到的，可以在近期，我估计这个马拉松破二就时刻就应该到来了， 嗯， 我们已经等了挺长时间， 对， 但是其实你看这个现在破纪录速度越来越快， 嗯， 就这种超级人类一定会推着这个运动项目大跨度的往前进， 没错，包括整个的训练方法哈，整个的技术在这个时间做一个调整，在未来我相信可能过个几届奥运会哈，当然这个几届可能就是一代际了哈，可能就是10年啊左右，我觉得可能也会迎来一个大爆发。我们现在觉得那些可望而不可能的这种记录哈，比如说博尔特现在的100米世界纪录，我们想想觉得想破很难，但是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打破哈， 一定会， 一定呀，总有一天再会推高。但是没有推高的这段时期呢，大家可能会看百米就觉得哎呀没什么意思。博尔特在的时候，那几乎是每参加一次大赛就能把世界纪录往前给推一点，每次都推一点，大家就会保持 像当年布国卡一样 嘛，哎。大家就会保持对这个运动关注的一个热情，就觉得 对 啊，就觉得每一次啊，这个人都能给我们创造历史，每一次我都能见证他创造历史。当这种人一旦哎淡去，我们等待下一个出现的这一段时期，那可能我们势必哈就对这个项目会有一些这个关注度上的下降哈，这也是很合理的这样一个现象。 没错， 再有呢，其实我的一个观感哈，就是其实，在2008年之后，因为2008年毕竟是在我们本土哈办理奥运会，从我们中国人，从我们国人的观感上来讲，那肯定2008年是我们心目当中奥林匹克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高峰哈， 巅峰之作吧。 啊，后面出现调整也不是。但是我就会想一个问题， 嗯， 我们假设说，当然现在后几届奥运会的这个举办城市都已经定了哈，假设说现在新出炉的是布里斯班啊，这个布里斯班来举办后一届，我们又落到一个中国的城市来办，我们假设哈，比如说去到上海办了，那么我们国人对于奥运会的观感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这个不是从一个全世界范围来讲这个奥运观众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国人一个自身的感受上，小光老师觉得这个问题呢？ 哎，这问题之前你没准备时候没跟我说呀，突如其来的这个啊，突如其来的惊吓，不是惊喜啊，应该这么说吧，就是2008年奥运会呢，我们为什么说2008年奥运会对我跟论老师来说都是一个记忆中的分水岭，或者情感上一个分水岭？自此之前和自此之后，其实不光是我们个人，主要是这个党和国家在体育战略上的一个政策啊，进行了这个调整。我们提出就关键词就是从体育大国，因为当时我们是51枚金牌，已经是我们用了24年的时间，从16枚、5枚，然后又是16枚，对吧？一路什么28、32这么一路顶上来， 终于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这个在这件事上冲顶我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这种寄望，就相当于这个我们已经爬过山了，然后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后怎么样都没关系了。但是呢，在半赛这件事上，中国其实是有着很多的这种经验，还有这种他能避免少走很多弯路，因为办奥运会和就是办会和办赛，它其实又不完全是一回事，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申奥成功，但它绝不简简单单是体育的事儿，它实际上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甚至是全国人民的事儿，对吧？然后它要调动的资源，要修改的调整的政策， 它是一个经济文化外交体育多方面的一个综合体，其实 如果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就是两个字，民生。 民生， 什么意思呢？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我们只有两条地铁线，实际上就是申奥成功之后，开始咱们修13号线，后来修这个8号线，然后呢5号线，因为 10号线 啊，对，就是，而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像这个雨后春笋一样，我刚才差点用一个风雷，其实也确实涨风了。你现在你不要乐，你说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吧，我们当年都是这老男孩，你现在能精准的说出北京有多少条地铁，有多少个地铁站，有多少公里，这都不说，我现在就问你从某一地到某一地坐几号线，你绝对答不出来。 是 不光是因为我们天天开车，是因为太密了，太多了，就是奥运会真正使北京跨入了一个国际大都市，因为我们印象很清楚，就是在申奥成功之前，北京其实脏乱差情况还是挺厉害的，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我大学毕业，就是我大学是在这个北二环上，北二环北三环那边上，然后这个每周回家我要穿行，我住在南边嘛，然后穿行整个这个，在你骑这个街区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年我们在做这个北马的也聊过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奥运会把北京的城建大大的往前推进， 没错， 所以呢就是仅从民生的角度上讲，不管是上海也好还是哪个城市来举办，就国内城市希望它能够就是从最大限度上给老百姓多增加一些实惠和实际，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比，而且我相信在上海，如果真的是上海，我们对吧接触过上海的这个办赛的这个特点，他们是很聪明的，而且呢他们会很有这个节制和章法，来把这个来把钱花到刀刃上，而且它会拉动，应该大概能拉动17、18个产业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好事儿，绝不简简单单说我们赔了多少钱，那是两码事儿，这单纯站在这个角度上去衡量，我们不用太悲观，而且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事儿，我们的政府是非常善于把这个就是积极因素放大到最大的。 就是像小王老师讲的一样，奥运会其实对一个城市它不是简单的一笔账啊，比如说我花了多少钱哈，花了多少钱，它在整个城市发展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回看北京奥运会确实是这样啊，北京城市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啊！2000年到2010年，从申奥成功一直到办奥这10年，包括之后啊，推动着整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带动全民健身。好，我们现在看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奥运遗产哈。现在我们看到里边去跑步的人，你就会发现啊，原来2008年奥运会真的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东西。 我记得申奥之前，北京的路牌是没有英文标注的，就是我说的就是绝大部分啊，就是少部分咱们这个不说，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所有的主干线的所有的路标都有了英文，包括拼音，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对吧？我相信这个，当然本身上海就是全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在这个地方办，可以说有很多都不用掏钱。 是，这个说了半天，小王老师还没有正面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啊，放在上海办。国民这个我们热情会怎么样，包括奥运未来的路会怎么走哈，但是呢首先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聊的差不多了哈，我觉得套用我们刚刚节目里其实聊到了，小王老师用了一个词叫螺旋式上升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奥运会是不是真的不如以前受人关注了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两个人观点也都差不多哈，就是它属于螺旋式上升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也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奥委会越来越大胆哈，比如说这个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夏萌。今天白天京城阳光重现，预计最高温度会在34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受到高空槽影响，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提醒大家最近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晴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温度34度。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晚上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4，天气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另外，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